各位，上次嗰度陆克松知道马侯爷地系北国军嘅情报人员，咁多年嚟一直策反自己。开始嗰阵咧，陆克松啊嬲到头壳顶飙烟，想杀咗马侯爷地啊！点知后尾俾马侯爷讲下讲下，跟住仲双手献上龙虎山嘅地图，攞手指住话啦。 陆大哥，你睇下你嘅先遣军，如果一旦进入此地，自立一国，按照呢个怪地形，东方军天大本事都好难进攻到你。我讲嘅系眼前啫，就算日后都唔敢进攻你嘅龙虎山国，从此咪变成易守难攻嘅天府之国啦。 马侯爷讲到呢处，终于又讲到陆克松转怒为喜。大恶人而家借住抹汗嘅手势，唔好意思，慢慢插翻支枪入身上嘅牛皮枪套度，现出尴尬嘅样子，要讲好话，先嚟个吞吞吐吐，最后就终于讲啦。 哎呀，求啦，马老哥，请恕细佬有眼无珠，怪错好人，误会误会晒。马老哥，欧老弟，本人嘅先赔礼，今日我敬两位三大杯咯。 咁三个人秘密碰杯之后，东方军陆克松旅长等于摇身一变，答应做咗北方国军司令部嘅一位马前卒，做咗先遣军司令。所以当日遇到上级东方第五军团派嚟嘅六位检察官，佢諗都唔諗，亲手杀咗六个人，未当一回事。呢啲就係陆克松作反嘅前因，后果会点呢？咁就要话分两头啦。嗱，前边就讲过，东方第五军团司令部首先发现三三四旅突然间兵变造反，杀人重大之事就发生喺第五军团内啊！咁重要嘅情报，好快就震撼举国上下。方日蒙司令个人要果断急下命令，对兵变作反部队一律唔追截，唔派兵包围，有得佢扬长而去。嗱，咁众所周知啦，历来嘅统治者或者大兵者，对兵变之类嘅事情咧，就最怕最嬲，都会同讲一段话。呢种事要不惜一切代价，要坚决将佢哋通通消灭干净。东方国、北方国好多报纸登出东方五军团有意放走兵变部队，是司马超之心，路人皆知。又有传说，东方第五军团的司令方日蒙，因为年老体弱和无能，一定是怕打仗，为贪图富贵，宁可卖国卖身，和敌方讲妥条件之后分批投敌。东方五军的上级总司令部对这件事会怎样睇法呢？而家仲冇法子知道的。日子就一日一日过去，东方第五军团当家人方日蒙司令兵变的当日，他不顾得年老多病弱身体，本来已经备车要亲自到达前线指挥，无必要将该死的叛军头子和很多叛军消灭和捉拿，这是最初的决定。但当方司令步行到办公长台附近，两耳又突然间听闻那座木壳大时辰钟在度不停发出极角极角的声响。奇怪的是，就快行出司令部大门口的时候，离远仲听见极角声。这位表面平静实质甚激动的方司令不知为什么，好像突然间心有所悟。 哦，三三四旅此举大造反，虽然引来大地震，令身为司令的本人面上无光，引起人心不定，不过对于我们整个东方第五军团来讲，确实只是击中我们的外壳，并非要害致命的内壳。 如果我急住用大部队包围，坚决消灭，两军内部困兽犹斗之下，死伤人数一定会大大超过成个三三四旅嘅总人数。方司令脑海一闪而过嘅念头，成咗无声嘅自言自语啦。人啊人，军队由人组成，少杀人，多杀人，唔杀人。本人虽然历嚟惯杀人，多年来喺战场指挥杀死嘅人，流出嘅血可以成河流。而家落手去镇压，死几千人算得咩呢？嗱，今日面对呢种倒霉事，奇怪嘅系方司令最终要痛苦咁咬紧自己个老牙，突然下决心放走六黑松同三三四旅全部造反人马。唉，咁嘅事日后点算？上级对自己会点样睇法？点样向所有人交代呢？咁系乜嘢道理啊？无情嘅岁月与战争嘅烟火同时燃烧，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喺呢个世上有几多人流泪流血？有几多人因为战争失去家园同生命？有几多人因为贫困饿死？天老爷先至知道嘅事就暂且唔提啦。一直未见提及兵变嘅方司令，今日忽然间喺会议室度对众大军官讲：外面同本司令部内早有好多人议论，同问一句话，全部都系问我：两军大战阵，身为将军，点解唔杀敌人？系咩道理啊？我用咗好多时日，已经调查清楚明白，最大恶极嘅人果然就得几个。如果当时动用几万人去急于杀死一千几人，胜利背后等于要死几千人。各位不可不知，天下同根人养人。我计来计去，该杀嘅只有好少嘅数目。本人武断放走嘅全部犯罪人马，系要付出代价，因为佢哋已经变成敌人嘅帮凶，随时能够反过嚟攻打我哋。咁呢啲都系事实，呢啲事实可以长敌人志气，灭东方军队威风。我哋应该反省。呢件事嘅本质上是我们东方第五军团耳不灵眼不明，先中了敌人的暗算。敌人使用二两薄千斤的阴谋胜了我们。我们如果急用常见的办法，什么办法？最简单最有效的硬手段就是办法，用十倍八倍的兵力快刀斩乱麻，一下就将我们从前培养出来的三三四旅叛军和六黑松灭了。这样做法，相信冇几多人会背后闹我、耻笑我。咁样做法，我哋正好中咗敌人嘅奸计。我用嘅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哋军团应该用软实力去交锋。咁方日蒙司令最后仲讲：各位，我哋第五军团要有足够准备，继续任由所有人耻笑同臭骂。方日蒙司令讲话唔多，似话中有话噃。好多大军官，有人话明白，有人话唔明白，最终依然未算讲得明白。司令部里头就议论纷纷，一个身材高大嘅炮兵独立师师长胡国龙会后就急急问啦：南副军长啊，兵变嘅大事时至今日，方司令先对我哋讲话。我仲以为派我带兵限十日灭咗六阿松一千几人添，原来要我哋继续有足够嘅准备，任由所有人嘲笑东方第五军团怕死无能。亦即系话，方司令带住我哋继续做缩头乌龟。兄弟，本人肚里边谷住道气啊！今日实食唔落饭，瞓唔着觉噶啦。你老兄点睇啊？面无表情嘅蓝天明副军长俾问到，出力索一啖气，好无奈咁眯埋下眼， 同样分明佢都好谷气。胡司长嘅话我都有同感。不过方司令佢要压住我哋唔俾喐，应该有佢嘅道理啩。 道理咩道理喎？ 司长胡国龙右手用力握住重拳头，突然间向上一举，变成咗粗声，好唔满意。 军人有仗唔去打，我哋东方五军日日净系练兵， 而家再入门学忍气吞声本事， 哼，世界变啦！ 有话照直讲，唔怕打仗嘅独立司长讲完，急急独自离开众军官。咁两日后嘅深夜，第五军团司令部方司令办公室里头仲有灯光，离远细心睇，原来方司令同蓝天明喺一齐。忽然听见方司令就笑笑讲啦： 蓝天明啊，究竟派边个出马收拾反骨贼六黑虫呢？我哋呢度有几个人都争住带兵去铲咗佢。我前后諗咗十日，终于决定仲係由你去最适合。点解要派你去呢？其中理由係你从未见过六黑虫，嗰、那个六黑虫同样未知东方五军团有你呢位敢死队队长。你係军政部啱啱派嚟嘅人，由你去冇人合适过你㗎喇。日后我用呢啲理由可以服众，而家派你去係秘密，唔可以话俾任何人知㗎。副军长蓝天明听完面上现出惊讶神情。 学生啱啱嚟报到，老师咁器重，我唔敢有异议。请问司令监军係边个？ 方司令俾直接问到，停咗一阵先至话： 算啦，咩监军，为咗秘密，将在外，所有大小事务由你一个人定就系啦。 方司令一边饮茶，望住对面坐喺冇几远嘅蓝天明，就笑住问啦： 点啊？话俾我听，除咗怕，仲有乜嘢？ 未见蓝天明回答司令嘅说话，司令就忽然间细声郑重其事： 天明啊，话唔怕你系假嘅。你呢次行动比带住十万八万军队直接攻打会困难得多。带兵打硬仗，照兵法兵书系有章法套路，共同推进。而家你个人远行，从此好多事情我哋边个都冇法子帮你㗎。 讲到呢处，方司令就忽然叹口气继续讲啦。 唉，东方第五军团望你蓝天明去抹咗六黑松嘅造反兵变人马，系极大嘅苦差。上次北方军用二两薄千斤轻而易举战胜咗我哋。而家虽则是为了杀敌，我不想双方大批人马死，今日是靠用计谋，这样的交锋做法的确有登天之难，有少见啊。 登天有几难没人知道。 世界上有些伟大事物往往由于怕，结果成功的只有少数，大多数嘅都系失败啊。 方司令讲到啲说，忽然听闻远处有鸡啼，方司令担高头望下时辰钟， 蓝天明，我哋翻去瞓觉啦。 蓝天明副军长听完就慢慢起身，向司令敬完礼，再转身，手上攞住军事秘密行动计划。行出司令办公地，几日后副军长蓝天明就获准告假，要回乡到远地探亲。探亲属私事，习惯身边唔带勤务兵。嗱，咁话分两头啦。兵变头子陆克松自从杀死六位上级派嚟嘅检察官，喺当日又杀咗十几人，将两家大银行洗劫一空之后，继续急行军。冇几多日就到达大有蜀道天险之称嘅龙虎山附近。 呢阵时嘅绿黑松好快就接到前边嘅探马报告，话有大批龙虎山民众前嚟敲锣打鼓，有人吹响乐器，有人手舞鲜花，又见一块用布制作嘅长横额上面写住欢迎北国先遣军总司令绿黑松大军进入龙虎山大醒。满心欢喜嘅绿黑松再行一段路，果然睇见啱先探马所讲嘅一模一样。只见绿黑松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全身武装，红斗斗带住二十几个长官，各个骑马做贴身保护，摆开成一字长蛇阵。后面大批跟住嘅系用马拉二轮手摇机关炮，同轻重武器、弹药啊，各种军用物资，再加埋大批粮食等等等等。大军压境，虽然武器精良以及凶悍无比，奇怪嘅系人人军装上下同军帽度咧都冇番号标志嘅。而家欢迎队伍度有好多人大声叫欢迎北国先遣军，咁一叫，人们先至明白，原来佢哋而家系北方国嘅军人啊！名叫先遣军总司令嘅绿黑松踌躇满志，右手举高短枪，左手高举军帽向民众示意。从此快马加鞭之下，五个时辰之后，先遣军就全部进入险谷。呢度到处都睇见盘蛇怪状嘅石山丘。绿黑松对住众军官就讲啦：， 我哋已经全部离开险地啦。呢个地方由北国军总司令部做后台，东方军任你百万军队都唔敢进入，更加唔敢话攻打呢一带。果然系独立青黄青白嘅好天地啊！ 呢阵时，忽然听见手下通传兵报告，北方军司令部马侯爷同欧大队长赶到，绿黑松喺马背上就哈哈大笑啦。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呢阵时，机警嘅马侯爷喺马背上，右手先嚟个急敬礼，接住左手一拍自己嘅坐骑，一马当先到达马上王嘅面前，躬身下马，立正敬礼，再双手抱拳，同时露出嘴度几只白色细小嘅尖牙。马侯爷就高声带头笑住讲啦：， 恭喜！再恭喜绿司令大军进驻龙虎山国。 高兴极的马上王绿黑松见到咁嘅状况，唔敢怠慢，即刻落马上前还礼。而家系特别高兴嘅时刻，马上王绿黑松现出长时间笑，两只豆豉眼变得更加细，因为笑面上两边极力推起两嚿又厚又大打横生嘅面皮肉。又因为天生嘴细，就算大笑，嘴巴用力已经变成最大，但是露出的牙都不多见。而家急于讲话的当家人绿黑松，甚至是礼营的时刻，突然用力大叫一声： 话事上到，我们快列队敬礼！ 哇，要列队敬礼成了军令如山一样重，令到一千几号人马队形突变。 敬礼敬礼敬礼敬礼！哇！ 咁样嘅敲叫远比战场上大炮声响厉害得多。敲叫声大响嗰阵最适合作礼炮专用，因此就震撼咗大山上下。呢一声系最响嘅千几个狂人大叫，实在系厉害无比啊！当场吓到树上边大小嘅鹰鸟几乎晕低，佢哋本能急飞之时而流出咗屎尿。同一时刻，因为突然间太响嘅震撼，又使到所有山狗野兔同大小动物之类一齐发足狂奔，乱窜之下未知逃命向何处， 先保得住命。疯狂军人咁集中，最响嘅叫喊，同样使到正喺度外出寻找食物嘅山上所有蛇虫鼠蚁，通通因为害怕而泣地无门。呢度所有嘅动物，其痛苦程度啊，难向天地说明啊！而家自恃聪明过人，够凶恶嘅六黑虫，见疯狂军人嘅列队阵营已经摆好，山大王马上王嘅佢已经选到企喺一块巨大四平八稳嘅巨石上边，从此就成咗高高在上嘅人。大王两手叉腰，要讲出一番话啦。嗱，呢个咁嘅反骨仔点样教人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